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十号在中央和地方举行了庆祝演出。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国立交响乐团音乐会《献给党的歌》在牡丹峰剧院举行。革命歌曲《革命胜利在望》、音乐舞蹈师阿里良传故事、话剧《血脉》等演出分别在平壤大剧院、烽火艺术剧场和国立话剧院剧场举行。国立杂技团综合杂技表演和魔术表演分别在平壤杂技院和魔术剧场举行。各道艺术团已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演出，开城市的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在开城广场举行了综合演出《人民歌唱幸福》。